前一批2000亿的这个贸易战方面的具体的一个靴子落地，但实际呢我们并没有看到靴子落地。然后呢特朗普又提出将对除了前面第一个500亿第二个2000亿之外呢还有一个2607亿的一个远期的一个加税计划。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整个三次加在一起就基本上要将近达到5000多亿，那么几乎等于所有的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贸易进口的额。所以从这样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全盘的加息啊加税。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对整个贸易战来说是明显的升级。那么针对这个方面，我们前期跟大家分析过，因为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中期选举，在这之前啊，双方呢不会有说了啊，一定会予以相应的一个反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以及至少口水战上的这个升级呢，对整个 A 股今天的走势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其次，另外呢，我们上周也谈到另外两个相对小一些的影响因素，但也是需要慢慢化解。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公布的我国的这个 CPI 和 PPI， 那么 CPI 部分呢略超预期，然后 PPI 部分呢就是又略低于预期，所以这两个数字呢，也是延续整个经济环境的状况啊，它这个治理啊、调整啊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再加上在今天呢，我们这个技术面上也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创业板指数创4年新低啊，以那个上证指数啊而言呢，也几乎创了近3年来的收盘的这个指数的低位，所以技术上的破位呢，也导致整个流动性不足啊，市场的承接盘不足。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啊，这个下跌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逐步的着陆和化解。 您是否认为还有进一步探底的可能呢？ 从我们今年1月份啊开始，1月20多号见了这个3000多点的高点之后呢，基本上都是一步一个台阶的在往下走。那么从月度上看呢，已经连续下跌了7个月。那么在下跌的持续的一段时间中后呢，总是会有见底的阶段，但是整个三季度呢依然是不乐观。那么我们个人，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认为在今年的4季度尾段呢，应该会有一个翘尾行情，也就是所谓的年终吃饭行情。但是在这之前，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在这个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呢，还是会陆陆续续的解决，但是还需要一些足够的耐心吧。 回首今年，我会记住您这句话的，叫一步一个台阶的下跌。但是我想说的是，危机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希望哈。那您认为哪些周期性行业目前存在长期投资的机会？ 整个市场实际的走势呢，会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真正有价值。那么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那些非周期性行业啊，例如农林牧副渔啊，这方我们不说，单说这个周期性行业方面，我们关注到大概有两个板块呢，走势还是明显的强于市场的这个平均水平的。一个呢就是供热燃气板块。那么这个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以及随着冬天到来啊，我们这个环保要求，所以今年呢，在供热供气方面，应该说它是会有天然气啊，环到这个纯净的新能源方面呢，应该会有一定的表现。那么看到近期这个板块的走势也不错，所以它虽然也是属于一个周期性板块，但是呢，随着冬季的来临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逐渐走稳的一个板块。另外一个周期性板块就是我们大家都平时认为是护盘的这个大金融，无论是保险还是银行，虽然这个从银行角度来说，它也应该是属于紧跟经济周期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以这个512800的这个银行 ETF 来看，明显的是强于大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也好，中小板也好，包括其他大多数的板块都在创新低的过程当中。但是以这个512800为代表的这个银行业的 ETF 非但没创新低，整个走势呢也是比前两个月之前的低点还高很多。所以这个周期板块，我觉得在后续无论是出于这个稳定的需要，还是我们作为在贸易战之后可能会打起的外汇战呢，或者说是金融保卫战呢，都会在这个大金融方面会有足够的这个投入关注度。所以我想这个周期板块呢，也就是大金融的周期板块，还是值得一个关注的啊。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燃气板块，其实我们在上周四和另外一位嘉宾的连线当中，我们节目组呢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关注点哈。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天啊，某些燃气板块的一些个股的涨幅还是 短线偏高的啊，当然也提醒大家短期注意风险。好，我们再来看今天连线的第三个问题啊，您认为今年这个一步一个台阶的下跌哈、啊，给我们这些散户投资者带来哪些警示啊？有哪些提示？您想说？ 我觉得更最主要的一个提示就是个耐心，因为我们虽然从今年二季度开始，也就是五六月份、七八月份啊，我们持续做节目的时候都反复跟大家说，整个二季度、三季度整个行情呢，可能都是一个逐步寻底探底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普通股民呢，还是耐不住这个寂寞啊，稍有反弹，然后就进去抢，然后呢，今天追追这个题材，明天追追那些，例如绩差股啊等等，包括一些即将被退市的品种，依然会有很多的普通股民的去追逐。然后呢，在这些板块当中呢，可能都是昙花一现。所以整个下跌过程中啊，一个更加要注重一个质地。那么除了质地之外呢，一个耐心。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媒体上看到啊，周末的时候，这个银证监会、保监会都提出关于这个社保基金呢、啊，它原来的考核的是一年考核一次，但是呢，现在考核业绩呢，放成五年一次。就虽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制度性的改革，但是体现出一个中长期投资、稳健投资的一个理念的充分体现。所以我们作为普通投资人，可能无论在经验还是专业能力上都不如管理啊大型基金的这些机构啊专业人士来的专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些东西，就是说在整个持续调整过程当中，虽然很多股票呢也很有价值，不但下跌过程呢是一个含金量提升、价值逐渐浮现的过程，但是呢在过程当中啊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往往不要说追逐一日之利，更长的呢是放眼长远一点，为自己的未来也好、养老也好，那就打下足够的一个经济基础，耐心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张晓青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我们下周再次连线。 好，再见。 好， 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前段时间一幅 A 股十年归零的图片刷爆了朋友圈，过去十年上证指数归零，但全市场指数的涨幅却超过 100%。 从2008年8月27号至2018年的8月27号，上证指数累计涨幅 18.7%， 年化收益才 1.70%， 扣除无风险利率成本，收益基本归零，但是全市场指数的收益却超过 100%。 其中国证 A 指累计收益达到 101.34%， 年化收益达到 7.25%。 国证 A 股指数的样本股为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除 ST 以及新号 ST 股票以外的所有 A 股。那么全 A 股累计收益达到 111.35%， 年化收益 7.77%， 这是十分显著的收益水平。放眼全球，以全市场指数衡量的 A 股收益也是处于全球主要股市前列。以过去十年累计收益排名，以国证 A 股代表的 A 股市场收益率仅弱于美国、印度等市场，超过了所有欧洲和亚洲主要股市。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3%，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2.5%。 1到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0%， 其中华北、东北和山东等地受台风影响遭遇罕见强降雨，辽宁、吉林和山东的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29.7%、 22.3% 和 21.8%。 天津、北京和黑龙江分别上涨 16.1%、 15.2% 和 14.6%。 今年夏季高温且持续时间长，生猪生长迟缓，局部地区又出现了疫情，市场供应偏紧，猪肉价格上涨 6.5%， 涨幅比7月扩大 3.6%。 好，再来看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655，上一交易日收报 6.8379， 下跌276个基点。9月7号外汇局发布了8月外汇储备数字，中国8月的外储达到 3.1097 万亿美元，相比7月减少 82.30 亿美元，连续两个月连增，结束了两个月连增，那么也创下了自去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近期银保监会宣布将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从此前的试点来看，接受以房养老的老年人并不多，保险公司对这个业务也反应冷淡。老人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月支付老人养老金，这就是以房养老保险的本质。以目前市场上的保险产品为例，65岁的男性抵押市价500万左右的房产，每月可以领取 1.5 万元的养老金。2014年7月，以房养老保险就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个城市试点。2016年7月，试点范围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截至目前，只有幸福人寿一家保险公司实际开展了相关的业务。他们的产品针对的是年龄在60周岁至85周岁之间，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截至今年7月底，幸福人寿累计承保99户家庭，签约的有意向的家庭达到141户，其中北上广地区接受程度比较高，三地的保单数占比为 80%。多名保险从业人员分析，以房养老保险本来就是一款受众面较小的产品，更适合失独孤寡、收入较低等有着特殊情况的老年人。今天是教师节，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发出题为教师节快乐的公开信，宣布一年后的阿里巴巴20周年之际，即明年的9月10号，他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届时由现任集团 CEO 张勇接任。今天早盘，东方财富遭遇闪崩，股价跌停。消息面上，最新的2018年中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2 亿元，净利润 5.59 亿元，每股收益 0.1085 元，市盈率 68.23。 记者从北京市规土委获悉，北京于今天新推出房山和经济开发区共三宗地块，建筑控制规模合计约 27.82 万平方米，起始价合计达到 67.45 亿元，其中房山七龙湖镇地块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不超过每平米 3.8 万元，最高销售单价不超过每平米4万元。北京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全面展开，具体任务分为五大部分，包括开展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调查，开展土地权属调查，开展专项用地调查与评价，建设土地利用数据库及成果汇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请入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知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先生。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刘先生一起聊一个和价值投资有关的话题，叫价值投资的适用性和风险啊。但是按照惯例，首先我们还得说说今天的这个行情哈。今天的这个跌势呢又让很多朋友心里呢格外的复杂哈。您怎么来看？ 是是是。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市场的下跌呢，应该来讲就是说是那个还是受那个贸易战的影响，周末整个特朗普的他的那个言论的影响。本来呢是认为就是说2000亿落地，然后呢市场应该会有反弹，很多人就等这个反弹，但是迟迟不落地，最后呢又要加码。但其实这个加码呀，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有提示了，说2000亿完了之后还要再继续，是吧，已经有提示了。但今天的整个就是说是那个市场的，加上市场的整个这个情绪面也非常的低落，所以造成了整个市场的那个特别创业板颇为下跌吧。 我觉得未来呢，应该来讲还是要有信心，是吧？这个整个，因为从我价值投资角度来讲的话，整个大盘包括所有上市公司的估值，无论是从市盈率还是市净率，都已经到了历史的这个最低的这个区间了，下跌再下跌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限，是吧？应该来讲，就是如果做价值投资来讲的话，在这个点位应该是那个没必要过于担心，是吧？另外，对于如果说你没有持有股票的话，那更应该是，你大展身手的机会，应该是要这个。之前那个有位价值投资人林元就讲了，现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跑步入场。 这个时候其实凸显了现金的关键作用，是吧？ 对， 就是很多朋友，要是晚几个月投资的话，手里的现金就更多一点， 可以拿到更多的股票， 是不是？那其实如果我们要复盘一下的话啊，就是一般大家都觉得这个两会之后啊，可能就会有一波行情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朋友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没想到出来了一些外部的这个因素啊。那如果要复盘一下的话，您觉得我们从这次的这个哈、下跌当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应该来说就是说是那个两会，咱们的下跌啊是两会之后市场开始下跌的。好，两会之间是复盘。最早一次下跌呢，一个破位下跌是3月23号嘛。那刚好特朗普宣布那个要展开贸易战嘛，就是那个要进301调查。那时候开始破位下跌。但那个时候呢，应该来讲是那个但年初二月份的那下跌是跟随美国下跌，但后来很快反弹上来了，对吧？但三月份开始呢，是每次下跌破位下跌几乎都是贸易战升级的影响，升级的影响。所以说是那个应该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复盘的话，就是说是那个核心的，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贸易战的重视程度。如果说你非常重视的话，3月20几号。可能就清仓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会比较好。但很多人呢都存在侥幸心理，就是认为一直是认为特朗普是那个什么呢，吹牛的，对吧？吓唬人的，不会真正开展大规模贸易战的，都是这么认为。包括业内人士也这么认为，包括那个做对进出口贸易的人，我的朋友是做那个进出口贸易咨询的，是非常熟的，以前都是海关出来的，他都认为不可能就是大规模的贸易战在4、5月份的时候，就所以说对整个特朗普的这个行为和他的这个人啊，还是大大低估了，包括我觉得也包括中央政府。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炒股你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啊，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那实际上以这个事件为例的话，或者说以今年上半年这个事件为例的话呢，就我们不能够低估任何事件的冲击， 对吧？ 是。 可能它在刚刚萌芽的时候，在刚刚冒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不算什么，不屑一顾。 对。 但是呢，这种警惕心啊，敬畏之心嘛，换句话说哈，对于这个市场的这种变量的敬畏之心是不能放松的。 对，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我们脱离开这一两天的这种下跌，或者说这几个月的这个下跌，我们来看看这个价值投资的这种适用性。其实你看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跌势，很多人是不是就不认为价值投资这个有用？有一个统计啊，当然不是特别精确，有 95% 以上的价值投资者也没有从价值投资当中获益。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价值投资并不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价值投资，那他做的就是价值投资。说是不是做价值投资，实际上是不是自己说了算，或者不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这个调查呢，就是说是我不知道怎么调查的。第二呢，价值投资其实啊，它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懂这个理念比较简单，但是呢要精通它也很难。就像下围棋一样，围棋入门很简单，围棋规则很简单，但是要成为高手是非常非常难的。价值投资也是一样。所以说是即使是所有人都宣称是价值投资，但是最终也仅有少数人能挣钱， 仅有价值投资的顶尖高手才能挣钱。 这个是不是在专业投资人当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一样的，一样的。任何人，比如说做专业投资的，或者说是出来做基金经理的，他肯定不认为自己是投机的，也不会宣称自己投机的，都说自己是做价值投资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做价值投资还是投机，或者说他是不是价值投资的高手，对吧，非常专业的，经验很丰富的，这差别很大。所以说是那个 95% 以上的价值投资者并没有获益，其实是跟 95% 的股民并没有挣钱一个道理，这个统计其实是一回事。 嗯，好，我看那个邱国禄先生在他的这个书中要写到这个，有一些股票容易是价值陷阱啊。什么股票呢？第一类是被技术进步淘汰的，他以这个柯达为例啊，从原来的90多块钱啊跌到这个很低的一个价格啊。第二类呢是赢家通吃行业里面的小公司，就是说呢除了老大老二之外，那其他的都没有饭吃。 是。 第三呢就是分散的重资产的夕阳行业，还有就是在顶点当中的啊这个周期股，还有就是有欺诈行为的公司啊，这个呢我们身边也看到了啊，这个 我觉得他总结得非常好。 您怎么看？ 就是说价值投资这个价值陷阱，我觉得是一个价值投资失败，价值投资人会失败，或者说会在某些股票上面亏大钱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那个陷阱吧，或者说就是说你买了一只股票，价值投资者认为买了低估的股票就放大，最后价值会回归嘛，就挣钱了，对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买了低估，它可能未来会更低估，最后有可能会破产，这个就是价值陷阱。大家刚才讲了，有一些公司，比如说我们最早的大家讲的价值股在 A 股里面好了，有个叫栓长虹 啊，您跟我讲到一块儿去了。 90年代末期，他是大牛股、啊， 如日中天是吧？ 如日中天，对吧？但是呢， 气贯长虹，气势如虹啊， 气势如虹。那后来他可能也是那个由于技术的进步，由于竞争对手的崛起，他慢慢就衰落下去了。他就是这种，如果你一直持有它，可能到现在也不会有收益，对吧？所以价值投资的话，你买一只股票之后，哪怕是低估了，你也要去跟踪。这个公司它是在逐渐变好还在逐渐衰败，因为没有任何公司是长盛不衰的，对吧？但是有的公司有的行业可能能持续的时间长一点，有的行业可能是很短，昙花一现，对很多行业。所以说价值投资要避免这个价值陷阱呢，就是说是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第一呢，你要找到好的公司之后呢要持续的跟踪，如果它没有希望，没有向上的希望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它卖掉。 所以这是一些陷阱啊。那总结起来的话呢，就是公司可能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对，就是你说白了，就是说你判断错了， 是吧？ 你原来认为它是好公司，这样的价值投资啊，有四方面，我之前也讲过，第一期有讲过，有四个要素。第一呢，找到好公司。 我们这个要素可能要超越啊，跨越广告了哈，您接着说。第一个 是要找到好公司，第二个呢是要以便宜的价格买进，要会估值，对吧？第三特别重要的是要找你懂的公司，就是你的能力圈嘛，你不懂的实际上是那个你也不用找。第四呢实际上是什么呢？你要能应对市场的下跌，股票的下跌，这四个要素是价值投资必不可少的。如果我能四个要素能做到很精通、很精深的话，就能避免价值陷阱。 是四个都不能少，还是说 不能少一个？ 有三个都可以， 一个都不能少。 好，听众朋友，稍后见。 您说，温温公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 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您说价值投资四个原则哈，是四个缺一不可。 对。 啊，缺一不可。为什么这个每一点之间都有这么紧密的关联呢？ 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四个要素是，第一呢要买好公司。第二呢一定要是便宜的好公司。 嗯。 如果第三呢一定要你懂得这个公司。 嗯。 第四呢你还要那个要能看待应对市场的下跌，股票下跌，股票波动。比如说任何缺任何一个都不可。比如说你光选了一个好公司，但是你如果说是那个第二点价格比较高，高位买了，这个时候呢就实际上你要忍受很长时间的这个它的价值要回归。比如说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是那个中国平安它是好公司，但你如果07年的高点买了，到现在都还没解套。 这个应该还有一个难兄难弟叫中国石油吧。 中国石油是永远解不了套，中国平安已经解套了。 中国石油靠分红若干年之后也能解套。 也有可能，但是很难了，很难。对，但他是可能是他可能就是说是当时是高得太离谱了。而且他可能公司本身增长性也没那么好。因为一个好公司也需要时间的才能追上去。第三，比如说您若不懂这个公司的话，实际上也是很致命的。谁让你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不知道， 那就掷骰子了。 掷骰子了，对啊，你不知道怎么挣的钱，对吧？所以说价值投资一定是你挣了每分钱亏了每分钱你都是清楚的。你都知道挣了哪个地方。 其实第四点啊， 第四点也很关键， 也是导致很多人可能是倒在这个黎明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承受不了这个波动性。 对对对。 其实好公司它也会下跌， 好公司会下跌， 而且跌的时间可能还不短， 也不短，对吧？一二年年中到13年底，茅台一直在下跌，跌了有就将近一半嘛，对吧？从200只跌到100多嘛。就一年半时间嘛跌了，对吧？这时候的话很多人都承受不住了。另外呢就是，其实但是这个跌啊为什么很多承受不住，因为这个跌你不知道它是那个暂时的下跌还是说它是价值陷阱。 对， 一般人分不清楚，有可能有的人觉得跌了之后就回不来了。有的人是，对，这个是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你价值投资人他难度所在， 就每个人都有卖出的理由的。 对啊， 他不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随随便便的就卖了掷骰子一样。 对， 他一定是考虑 的。而且在下跌的时候往往下跌理由是很充分的。 对， 往往是那个公司真的变坏了。短时间内往往是国家出了政策是很利空了。对，往往就是觉得他不行了。 对啊，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是那个很难，难就难在这里。 所以这种东西是不是凭运气了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应该是就是讲第四点，就怎么样去应对它，对吧？你可以是那个承受不住你可以卖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你千万不要卖在黎明前，对吧？可以卖掉嘛，卖在半山腰，最后呢它那个下跌完了之后趋势明显起来之后你再可以买进去，我觉得这也是那个，也不能说这不是价值投资，也是说是为了，实际上就是说，说白了，你要去做符合自己性格、符合自己性格的事情，要跟自己的这个抗压能力完全对立的话，你也承受不住，对吧？你可能在下跌中间卖掉，然后呢上涨中买回来，你可能挣的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实际上你的心态、心理。会更能承受，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就任何最最牛的价值投资人，我想在茅台从上市到现在也没有吃到整个的这个挣到所有的 钱， 对啊，全赚。他也有可能是那个中间做一些波段，对吧？其实他做波段大概率他挣的钱会比从一开始拿着挣的少，但他做波段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他也，我认为他也价值投资有好处。这时候他能扛过那个下跌，对吧？他心里会好一点，晚上能安稳的睡着觉，对吧？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这个心理对抗太严重，有可能造成那个其他方面的问题， 造成极端的事件发生。 极端事件发生是这样的 啊。换句话说，就是天还能塌下来。是不是？ 是这样。 那留得咱青山在，以后还可以过好日子呢。 是 是 是， 是不 是？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他也，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是价值投资者，只是说他在某个阶段的抗压能力，是吧？就是说一到了极点，我觉得他可以卖掉，哪怕最低点割肉割掉，他只要 人在， 核心人在。第二核心的就是说，价值投资还有个核心，确实是要慎用杠杆，对吧？你如果说不用杠杆的话，你买一些好的公司，实际上跌的也不会说像那个创业板和垃圾股似的跌个90%甚至退市，应该不会出这种情况。应该是跌个最大的跌个40%-50%，是吧？那顶天了，只要不用杠杆的话。 就像刚才您谈到这种是非常难以操作的一个案例啊。 对。 就是大家实际上还是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就像刚才您所说的， 是 您可以一直坚持，是吧？但是也不要和自己死扛，是吧？就是你坚持不了的时候，你也可以适当的放一放。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说白了，你要知道你的心理承受压力的压力的点在哪里。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什么你可以承受，什么你不能承受。 刚才您谈到的啊，这个20%的人他没挣到钱，他即使认为他自己是价值投资的这个。忠实实践者，这背后还有一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的不同。 心理承受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那个，你一定要相信，对吧？你卖掉之后，很多这里面统计的很多人说，我卖完之后，我就第二个案例说，我以后再也不相信股市了，再也不炒股了，再 不能不相信爱情。刚才您谈到一个案例，这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要谈到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张先生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一位价值投资者，因为配置了过多的金融股，导致上百万的资产血本无归。从那以后呢，他就彻底远离了股市。那除了时机不对，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他啊？他在08年配置金融股，为什么会导致血本无归呢？ 他应该是07年的高点配了金融股吧。零七年高点配了金融股，到08年11月的低点，应该是赔了80%左右。你看，你去看看 他如果再用了这个融资融券的业务的， 那就没了。对。这个时候呢，我想他应该来讲，不能称为一个价值投资者。因为在价值投资，刚才讲了，第一呢，买好公司，可能他也买了好公司。但第二点很重要。你要以低估或者合理的价格去买，不能以太高估的价格去买。在07年高点的时候，像那个中国平安的市盈率应该到了80多倍，现在才10倍。像中信证券也应该非常非常高的市盈率，银行也非常非常高，那完全不是价值投资，完全是那个高估了，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所以说是他那个那么高的点买进，实际上那就是说他已经就是说是 跌下来跌了80%，实际上就很难挽回了。 有些朋友可能他认为他是价值投资，他是认为这家公司有价值，但是并不代表他现在的股价有投资的价值。 所以说刚才讲了，缺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嗯、 公司有价值之外，这股价也必须得有价值、 嗯、 至少价值不能太离谱。 就是当时您要是去那上班的话还是比较有价值。 对。 对吧，你去那儿这个挣工资啊， 是， 然后挣奖金，然后你在里面步步高升，这个有价值。 你说的很对，就是说是那个好公司里面的，就是对员工啊什么肯定是好的，但是呢股价它有高有低，对股东来讲不一定是好事。 嗯， 就是说如果说07年高点买金融股的话，基本上是到去年年底才能说回 来。去年有一波。 对，07年年底像那个平安、07年高点中国平安是大概将近70块钱、 嗯、 因为到去年年底平安突破70块钱，需要10年时间才能把这个估值给拉回来。 嗯，现在又下去了啊。 对，现在又下去一些了。 是。那如果这位张先生他偶尔又这个想起炒股了， 对， 十年过去了，好像又有点恢复了，元气又有点恢复了、嗯、这个时候他还适合配置金融股吗？还是价值投资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他首先他应该要去价值投资者，包括股市投资者，我就包括投资人、 嗯、 要战胜股市，要能挣钱，最核心的有一点就是要自我反省、 嗯、 自我的这个总结，他应该要去充分的总结他当时亏的原因、 嗯、 他亏的最核心的原因实际上他是买了一个泡沫、 嗯、 对吧，07年高点金融股所有周期股是泡沫非常重的，那时候中石油是48块钱，对吧，但这时候到现在这个点位，如果他有资金的话，我建议他配金融股，过三年来看的话肯定是不会输钱的、 嗯、 因为现在的金融股银行股是5到10倍市盈率、 嗯、 保险也是大概10倍左右市盈率，就是一个十倍市盈率相当于就是说它的回报率是10%嘛、 嗯、 5倍市盈率是年回报率是20%嘛，对吧，所以这个点去配置优秀的金融股，我个人认为是那个是不会赔钱的。第一，符合我们四个要素来看看嘛。第一个，好公司，比如说是一些大的保险银行。第二呢，估值不贵。第三，当然就是说是那个他就对这个行业到底理不理解。 嗯， 这个呢就是每个人理解程度不一样，如果他完全不理解的话，实际上可能也费劲。但是如果说是那个他，但每个人对银行应该大多数有点了解，对吧，如果很理解的话那就更好。第四呢，就是说是还有一点关键，就是说他也要能承受波动，但现在这个点位买金融股，我个人认为波动不会很大，再往下波动个10-20%， 嗯， 都已经是比较，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一个极限了。 嗯， 这个波动呢，一般人像他应该也能承受得了。你低位买入的话，有波动能承受得住。 像他经过大风浪的人，是吧？ 他但是跌了80%，至少是。 好，当然。如果说要远离哈、啊，这个叫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也不是不可以。至少呢，你保证了本金的这个绝对安全哈、啊。我这里有一个统计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供大家参考。这是从基金的收益率来看啊，就上证指数在2800点以下认购基金的收益率大概是多少？因为上证指数也不，老到这个点位啊， 对， 所以呢有投资者啊就是分析了啊、一些时间段，在2800点以下，如果你那个时候买基金的话啊，持有1年、3年、5年的这个收益率分别是多少，我跟大家念一念啊。持有一年的收益率，如果收益最低的话是赔 28%， 最大呢是正 326%， 中位数啊就是按座次哈、啊、来排。中位数是正 15%， 平均值是 41%。 如果持有三年的话，最差是赔 30%， 最大值是正 634%， 中位数在 76%， 平均是 102%。 如果是五年的话，最差是赔 19%， 最大值呢是正 906%， 中位数在 102%， 平均值是在 146%。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收益比较？ 我觉得这个统计我是完全相信它的合理的，是合理的。就是这个呢，就是说讲的是那个，我们如果把这个大盘指数比成一只股票的话， 嗯， 我们来对照我刚才讲的四要素，对吧？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指数 是不是一个好的指数，就中国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国家，是一个好的投资的环境、 嗯、 要相信中国，对吧？ 对， 第一。第二呢，我觉得中国未来不管怎么样，不管说是环境怎么样，但是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持续性、 嗯、 然后呢13亿人的消费能力，对吧？中国人的勤奋勤劳，中国的创新能力，这都是那个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一次贸易战中国就不行，这不会的，对吧？我相信中国还会继续发展。第一。第二呢，就是讲的就是为什么2800点这就估值了。股票也是一样，指数也是一样，在2800点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市盈率市净率是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了，最低点的区域了，目前破净资产的个股数已经将近那个已经将近500只了，好像四五百只了嘛，也是一个历史的最大数了。第三呢，就是说您对中国对股市应该来讲也是比较熟悉的，对吧？最后呢，就是说是那个在这个点买进，我相信你的应该来讲你应该也能承受得了往下的波动。现在是那个2700点，很多人说是那个可能股市要跌到2500点，那也就10%的跌幅了嘛、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买入这个指数的话，为什么获得那么高的收益率，刚才你讲了2800点，因为它真完全符合价值投资的整个理念。 嗯， 如果说是4000点5000点，那就是实际上买入指数实际上就是不能说它是一个价值投资，因为它这个是 您那四点有一点不太符合了哈。 对啊， 价格比较贵了， 所以说价格实际上我认为这四点里面就是说估值或者说价格，我个人认为是那个最重要的因素、 嗯、好，其实刚才大家在听新闻的时候呢，我也特意编了一条资讯啊，也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上证指数，还有很多指数可以参考，比如说国证 A 股，这个指数大家听的不多啊，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些 SD 的股票给抛了、 啊 除外，在深圳和上海交易所上市的这个所有 A 股的这个股票啊，做一个样本啊，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指数啊，按照一定的编制方法形成的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十年从08年到今年是年化收益啊是在 7.25%， 总收益是达到 101.34% 的、 嗯、 啊，这是从08年的高点啊。 对，它这个 7.25 基本上跟中国的 GDP 的数值相吻合、 嗯、是的， 这个是合理的 啊。所以呢，就是在悲观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看到希望啊，在市场这个不太这个好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保持乐观。当然我们的节目也不是说这个一味的唱多啊，事实上呢，就是有时候情绪啊、 嗯， 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 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两天也看到报道啊，这个央行的前行长周小川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说这次的这个外部环境、 嗯， 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倒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大家的这种心理的影响啊是很大的。所以，哎，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来看待目前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个，价值投资当中的一个注意点，叫做反身性。反呢就是正反的反，身就是身体的身，性呢就是这个性质的性啊， 性别的性， 哎，性别性，这个是谁提出来的？说是这个索罗斯说的啊， 对， 他说的这个观点，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通俗来讲就是，你像这个你打我一下，其实从物理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打了你一下，力呢是作用和反作用的，是吧？你打我一巴掌，我还说你。啊，我还说那个我打你了呢、 嗯、 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反身性有的时候呢也会成为价值投资的某种潜在的风险，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反身性啊在这个股市中啊是无处不在的。 嗯， 我举个例子， 嗯， 就是说是就是比如说我们15年的时候大盘下跌，是吧？15年上涨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这个杠杆因素推动了股市的上涨，然后呢上涨了之后，很多人又有更多的股票去质押，质押出来更多的钱，又去买股票，这样又推动了股市的上涨，就正反馈不断的加强，造成了股市的到了一个泡沫。然后呢，下跌，泡沫也是一样，也是由于股市下跌，造成你的质押的股票跌破了质押点。 嗯。 不得不卖出股票，卖出股票又造成股市的下跌。15年的这个那个泡沫到现在为止还在解，还是有一些，你看现在已经到了那个上市公司大股东他质押的股票 到了爆仓了，爆仓要卖股票，这样的话又促使了这个股票下跌，就之前的那个创业板很多股票崩盘，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就是说是那个股市的反身性的一个例子。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有的股票，很多股票本身它的股价会支撑它的业绩，有反身性。比如说是我们讲保险股，保险股在股市上涨的时候，因为保险股投了很多的股票嘛，保险公司对吧？ 他投资了很多的 上市公司，很多投资很多股票，他的投资的股票上涨， 对， 这是他的业绩上涨， 他投资收益 业绩上涨了，收益上涨，业绩上涨，他的本身的股价又上涨了，那股价上涨又推动了整个的这个股市的上涨。反身性的意思呢，是你身在这个股市中，股市本身会推动你的业绩上涨，然后呢，业绩上涨反过来推动股价上涨，股价上涨又反过来推动业绩上涨，这就是反身性。所以说是那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 A 股里面也有很多板块，很多股票就是说不太受反身性影响的，比如说消费股，茅台这样的股票，对吧？股价无论怎么跌，我茅台的整个的这个消费不受影响。但是呢，金融股、地产股，很多周期性板块它会受这个反身性影响，是吧？所以说这个反身性呢，就是说是那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辩证的看，对吧？你如果有本事，你可以利用反身性来挣钱。比如说为什么说是那个股市上涨涨在前面的就是券商股啊，因为这个股市上涨本身就是促进了券商的业绩，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股价也是提前反映了它的业绩。 对，所以说那个券商是股市里面最有反身性的一个品种。所以说利用它，就是说股市上涨的时候第一个追的就要追券商。 你看今天这个东方财富啊跌停啊， 是 东方财富跌停，这个也是因为券商的业绩不好。 对对对，就是说券商股市不好影响券商业绩，对吧？券商业绩不好又影响他自己的股价。这是就是一个其实反身性的话，我自己认为是它是一种正反馈或者说负反馈，对吧？它不断反馈，但到了一个极点之后它又会反转，我觉得就是说是我们在股市的操作股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反身性。有时候价值投资里面啊，你认为这个公司股价下跌了，不动了，你认为这个公司没问题，但往往不是这样，股价连续下跌，这个公司原来没问题都会有问题， 这个好公司也会被抛售给砸死。 被砸死这个其实不是反身性，本身就是说股价下跌最后会真的会导致这个公司本身出问题。 是，那我这里有个例子， 特别是股票大股东股票质押比较多的 对，我这有个例子啊，贝尔斯登啊，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这个案例啊，他的这股价跳水就会导致这个交易对手来挤兑，是吧？ 是。 那最后呢，他很多的这个业务都出现了这种 问题 啊，问题。 他投资肯定出现亏损了，对吧？这样他破产了。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都是一回事，就是因为他就反身性很强，所以他能破产。所以在 A 股里面，在股市大幅下跌的时候，在08年为什么跌这么狠，金融股刚才就讲金融股的例子，因为它是有反身性在里面的。你本身这个企业特别好，但是呢股市下跌它会影响你公司本身的经营和业绩，这就是反身性。所以说价值投资呢，它最好是要找就是受反身性影响比较小的这种行业和企业，比如说消费、医药，就股价下跌对它本身的业务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房地产、金融，包括那些大股东质押的，那肯定是反身性很强的。这个就是 反身性的，当然也可以利用这个特点赚取额外的收益。 对，就是说 超出他自己的这个业绩增长的行业增长的这个收益。 是是是，那就是实际上反身性，我觉得就是也可以理解成就是金融里面都是一个杠杆，连续的这种杠杆效应会很强。是吧？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股市里面这种反身性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说是其实是这一波下跌为什么创业板跌得多，大股东高负债的跌得多，大股东质押的跌得更多，连续的这个平，对吧？因为大股东质押本身股价下跌就造成了他的那个资金链紧，然后平仓 造成股价进一步下跌，进一步下跌又造成了这个质押那个。 那会不会在若干时间段之后又出现所谓的投资的这种区间了，价值投资的区间了？ 就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呢？造成极度的这个低估个股，然后呢一轮新的牛市如果开起来，核心的就是说中央政府或者说是金融主管单位又认为需要来支持这个股市了，又给股市注了一些水，又允许大家说是那个做一些质押，然后又放松了这个监管，那一轮牛市又会起来。 嗯， 那个时候的话，大家又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又一个循环。 您认为目前有哪些行业正处在这个底部的区间？ 其实按道理来讲，现在来看的话 ，A 股啊，目前几乎所有的板块都属于底部区间。银行啊，就保险，甚至券商，你看有个行业就是我觉得就特别明显，就是比环保行业，我们简单就花点时间谈一下，环保行业原来是那个杠杆非常，就是说原来是那个估值非常高的，对吧？现在估值已经到历史最低还要低，我原来三十多倍，现在都十几倍市盈率。 嗯， 环保行业是完全受什么呢？受一个那个政府杠杆的影响。都认为是他的客户是政府嘛，政府现在是那个杠杆很高，然后去杠杆，所以说政府没有钱来支付这环保费用了，造成环保行业下跌。但是呢，实际上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政府行业其实这个整个已经在鼓励他，就是说发债啊，然后呢去杠杆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底部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是那个政府行业又大规模进行环保投资，然后呢本身这个政府行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债务负债往上升的话，像对环保行业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提升， 嗯， 相当于是反身性。 嗯，好，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有这么多种因素在影响着市场啊，最后还有2分40秒的时间，请您简单的谈谈怎么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构建我们的投资组合，我们就谈谈这个组合了。 对，所以说我们组合呀，任何的组合我们不能就是脱离我刚才讲的四个要素，对吧？第一呢，构建组合就是我们反过来讲了吧，第一呢，我们要一定要选自己懂的行业和个股，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讲具体的行业，因为每个人擅长的行业不一样，你只有懂的行业，像我本人自己的话，比较熟悉的行业是那个像金融啊、地产啊、消费啊、医药啊，就这些行业，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这样的话我能理解这个行业，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怎么做是好的，怎么做是不好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确实是那个价值投资应该也是要适当的分散，就是因为你懂的行业是有限的嘛，只能是适当的分散。 嗯， 我觉得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应该是5到10个股票应该是最多了。 嗯， 5到10个股票进行。 在分散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原则吗？ 在分散上面的话，我个人就是觉得第一适当分散，第二呢确实是那个，如果说你全是金融股那就不叫分散了。 嗯， 应该是金融啊、地产啊、消费啊、医药啊，做一些平衡，甚至有一些成长股、科技股也是做一些平衡，对吧？然后呢就是股票数量千万不能多，多了你就说白了你不可能对这么多股票熟悉嘛。 嗯， 然后呢仓位的话，我个人认为不是说价值投资者一定要是满仓，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感觉指数点位来进行仓位的配置，比如2800点这个点位可能就是说比如说5成6成的仓位，对吧？嗯，然后呢就是再往下跌了你再可以再加仓，对吧？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另外呢我觉得